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二，农历10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对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习近平向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聂海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刘伯明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汤洪波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推进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栗战书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7次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全国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汪洋出席。 韩正同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共同主持中土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安徽、内蒙古、陕西、辽宁等地宣讲。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全军后勤工作会议11月22号至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向全军后勤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全军后勤战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聚焦保障打赢、积极改革创新，着力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为我军建设发展和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同志们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围绕支撑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聚力创新转型，突出规范集约，注重自身过硬，扭住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不放松，加紧破解后勤保障短板弱项，奋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后勤。会议就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本台消息，11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届世界媒体峰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希望参会嘉宾围绕峰会主题深入探讨，增进共识，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第4届世界媒体峰会当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疫情冲击下的媒体发展战略，由新华社主办。 11月22号，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 此次峰会是今年我国最重大的周边外交行动，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 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达成八项重大共识，一是坚持高层引领，落实双方关系新定位。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中国东盟关系高水平发展的现状，为双方关系设定了更高目标，有助于加强彼此战略互信和全面合作。二是坚持团结抗疫，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东盟国家领导人赞赏中方践行承诺，努力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表示中方的宝贵支持有利于本地区提高自主保障能力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水平。三是坚持共同发展，助力地区经济复苏。各方欢迎并支持全球发展倡议，认为倡议将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提供巨大支持。东盟国家领导人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务实合作倡议。四是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增长新动能。东盟国家领导人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关倡议，愿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契机，推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数字转型、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五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绿色转型。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地区各国要携手合作应对。东盟国家领导人感谢中方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六是坚持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推进文化、旅游、智库、媒体、妇女、体育、青年等领域交流。东盟国家领导人支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人文交流格局。七是坚持携手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习近平主席讲话反映了地区人民的共同心声。八是坚持东盟中心地位，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评价，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次峰会指明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方向，揭开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11月23号发布关于给聂海胜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刘伯明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汤洪波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021年6月17号，我国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驾乘神舟12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顺利完成与天河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并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突破性科学试验和空间应用任务，在轨驻留3个月，于9月17号顺利返回。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实现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目标至关重要的一次任务。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航天强国获得最新成果，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前行、接续奋斗，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听令影从，矢志报国，不畏艰险，团结协作，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聂海胜同志三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两次担任指令长，成为首位在轨100天的中国航天员。刘伯明同志十余年如一日砥砺坚守，两度飞天圆梦，此次任务两次出舱活动。汤洪波同志扎实训练，艰苦磨砺，在第二批航天员中首个出舱活动。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建立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聂海胜同志颁发一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刘伯明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汤洪波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爱党报国、忠诚使命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们勇担重任、勇攀高峰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矢志不移、追求卓越的高尚品格，学习他们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务实作风，勇于探索、敢于胜利、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更多智慧、更大力量。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9大和19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奋发有为，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22号至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打造有利于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李克强对这里通过改革开放形成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予以肯定。他说，你们作为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要继续先行先试，取得新经验，更好为全国做示范。李克强考察了国际智能制造服务产业园，与多家外资企业负责人交流。他说，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投资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你们多年在中国发展应当能感受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使更多外资企业放心在华投资兴业。李克强强调，中国企业要在开放中拓宽视野，增强竞争力。即将生效的 RCEP 将形成全球最大自贸区，要抓住机遇，拓展合作共赢空间。李克强考察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他说，电力是经济运行动力，要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保障民生和企业正常生产用电。发电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多出力出足力。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支持，包括落实好国家对煤电企业缓税等政策，做好协调调度，保证电煤稳定供应，解决一些地方电力缺口问题，防止出现新的限电停产现象。要立足我国能源禀赋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用好国家新出台的专项再贷款政策，推广提高能效的成熟先进技术，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李克强听取上海促进就业情况汇报，在就业促进中心实训现场，李克强与技能培训学员们交流，勉励他们珍惜机会，掌握精湛技术，增强就业能力。李克强询问在场中小微企业负责人有什么困难，最希望国家出台哪些方面政策，大家普遍建议继续给企业减税降费。李克强说，我们正视你们的困难，会继续采取措施帮助解决，这样也会使你们更有信心。继续围绕市场主体期盼制定政策，保住市场主体这个青山，就能保住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 要更大激发创业创新活力，带动更多就业，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李克强充分肯定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上走在前列，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肖杰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7次会议视频会议开幕式并致辞。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体现了中俄坚定相互支持和背靠背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展现了双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和担当。栗战书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19届六中全会近日胜利召开，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共中央还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人大工作会议。中方认为，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民主不是装饰品，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这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接续奋斗，努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栗战书指出，新形势下，中俄立法机构急需进一步加强合作，为两国关系发展贡献力量。一是继续聚焦维护两国政治安全，通过有针对性的立法，彰显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二是为加强两国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三是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四是密切在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坚决反对搞新冷战，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沈月月出席，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博延科和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出席并致辞。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23号下午举行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杨宝健、王光谦、吴晓清、张宇东、焦红、蒋作军、赖明、郑建敏、叶青、叶小刚、吴昌德、余国春等12位常委分别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有关界别做大会发言。大家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完全赞成、坚决拥护中共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认为决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发展大势的历史主动，必将有力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决议进一步阐明，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要进一步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决议以10个坚持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9届六中全会精神，弘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优良传统，从中共百年辉煌历史中汲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奋进力量，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质量水平，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大家认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增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担当， 深化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的工作，汇聚起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全国政协副主席高云龙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土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22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同土库曼斯坦副总理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共同主持中土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韩正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和直接推动下，中土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成功举行通话，为中土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做出了新部署。要充分发挥中土合作委员会对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统筹、规划、协调作用，将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折不扣落到实处，推动中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韩正就深化中土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提升能源合作水平，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携手打造全产业链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农业、交通、通信、金融、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领域合作，深化抗疫合作，开创非资源领域合作新局面。三是加强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共同办好建交30周年庆祝活动，促进人文合作新发展。四是增强政治互信，共同维护两国及本地区的安全稳定，打造安全合作新高地。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土方高度重视土中战略伙伴关系，感谢中方向土方提供新冠疫苗，愿同中方一道充分发挥土中合作委员会作用，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外交、经贸、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土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后，韩正和谢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共同签署了中土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纪要和相关合作文件。 这两天，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分别在安徽、内蒙古、陕西、辽宁等地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还深入基层一线与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在安徽合肥做宣讲报告。肖培对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入解读阐释，全面阐述了党的18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等内容。他还来到安徽大学与学生代表交流互动。 在总结我们13个方面历史性成就的时候，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第一位、第二位的。在总结我们百年奋斗10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自我革命排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都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根本性、战略性、引领性。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做宣讲报告。内蒙古各盟市、旗县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聆听宣讲报告会。韩文秀从决议的主要特点、核心要义，从决议中汲取开创未来的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解读和深刻阐述。 党啊，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22号至23号在陕西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改好之路，请问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新的改好之路？ 新的奋斗征程，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敢考吗？考就是考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它不是那么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这么能实现的，那一定要经过很多奋斗，把我们自己就面临这个具体的答卷打好，向人民交上一个人民满意的答卷。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冰今天在辽宁沈阳做宣讲报告，并与青年机关干部、理论工作者、企业职工、高校师生代表进行了座谈。 总书记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眼镜来总结历史、审视历史、回顾历史，这样才能认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听黄一斌老师的宣讲报告会，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相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我们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成为现实。 北京冬奥组委优化各项工作流程设计，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办工作。 这两天，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各种转播系统抓紧架设。赛时，这里将是各国媒体记者的重要工作场所。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我现在所在的主媒体中心在确保转播和报道工作高效的同时，还将简约办赛的要求体现在了设计和服务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智慧餐厅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自动化的烹饪和传送设备，这样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叉接触，从而降低了相关的防疫成本，可以说是既简约又安全。 赛后，这些自动化设备将继续留在这里，服务于各类大型展会。而在场馆设计之初，经过多次优化方案，将国际广播中心和主新闻中心合并，形成一个主媒体中心，不仅大幅缩减了总面积，还节约了能源成本。 这样呢，既满足了国际转播和新闻运行的需求，又呢，能够充分地利用赛后的永久设施，从而节俭了临时设施的费用。我们现在建设的设备系统和机房等等，在赛后都可以持续利用，而不用进行拆改，完美地实现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除了场馆建设，简约办赛还体现在细节上的精打细算。冬奥村运动员住宿的家具以及床单被褥也都是租赁而来。北京冬奥组委不断精确场馆物资需求，优化整体物资计划。从2019年以来，已累计核检各类家具、家电等物资约20000件，约占总物资量的20%。 原则呢，叫做能借不租，能租不买。从统计上看，我们现在差不多有70%这个类别的物资呢是采取租赁的方式。 为降低疫情风险，北京冬奥组委经与多方沟通协商后，研究制定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简化办赛方案，包括了取消代表团欢迎仪式，大幅压缩火炬传递时间范围，减少场馆建设过程中的非必要临时设施等总计80余项具体措施。通过缩减规模数量、精简环节、合并或取消、变更或创新的方式，确保各项筹办工作做到简办不简单、简化不简陋、简约又精彩。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2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5例。截至11月2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06例。截至11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4,278,6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于近日印发。据了解，今年1至9月，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2.8%、32.5%。国新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就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进行了解读。意见从规划管控、产权激励等方面明确